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近日有新闻报道，都江堰核心区域内悄悄建成一座水电站，并且已经投产。因为灌溉工程责备千年，在都江堰一带水域修坝建电站也就总会牵动敏感神经，引起争议。都江堰作为一个古灌溉工程有哪些特点？为何一直有要在那里兴建水电站的情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和发挥它的价值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都江堰建站的前世今生。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刚才在导听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都江堰建站的前世今生。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啊，曾经去过都江堰，又是否被那里美丽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个古灌溉工程的这种智慧哈、所折服。那最近呢，有新闻说在都江堰世界遗产核心区域内啊，悄悄地建成了一座水电站，并且已经投产，背景复杂、来路神秘的圣殿啊，这个叫圣心殿站，也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虽然在历史上我们也查到哈，在都江堰周边曾经两度兴建，又两次因为地质不适合，还有保护都江堰等原因呢，被这个专家和当时的领导人叫停、炸掉、废止。我们说都江堰每一次的变化其实都在牵动着大家的神经。回顾历史，都江堰这一古灌溉工程在2000年的时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们就结合这样的新闻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都江堰建站的前世今生。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咱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宇君李老师。欢迎李老师，您好。 张燕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去过都江堰吗？ 我去过。 是近期去的吗？ 也有个2-3年了吧，大概。 是，我知道您是研究咱们城市发展和环境这块的，对吧？那这个都江堰，其实不管是去没去过的朋友，其实对它都有所耳闻。 对， 它是一个古灌溉工程，而且历史比较悠久，而且呢，也的确充满了智慧。首先呢，先想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作为一个古灌溉工程，它又是如何发挥它的 防洪啊、灌溉作用的。嗯。 哦，这个都江堰实际上现在的可能小学生都是耳熟能详的，因为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嗯， 啊，到现在为止可能有2200多年了。那这样一个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文化遗产，然后并且它现在能发挥的作用，这在我们国家乃至世界都是很少见的。 嗯， 所以它肯定它就是有它的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嗯， 那这个都江堰呢，它主要是通过三大工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起到了这个泄洪、分流，还有这个排沙、引水等灌溉等作用。 嗯， 比如说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就是一个是鱼嘴，然后 分水滴， 对，分水滴，还有个飞沙堰，还有一个就是保平口，这三大工程是主体工程。 嗯， 就有机的结合，然后构成了这么一个整个咱们这个完整的一个水利工程体系。 哎，这主要的三大部分就科学的解决了，比如说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还有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 对对对。 而且对它的评价是无坝引水，对吧？ 对。 没有坝，但是却可以做到这种防洪灌溉的效果，发挥这样效果。 对，是的。 嗯，我看到了哈，这个刚才李老师也介绍了，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实它最伟大之处就是在2000多年来一直经久不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效益。自从这个都江堰建成后，咱们成都平原也是沃野千里哈，可以说是造福了我们当地的居民。 嗯。 说到这三大主体工程，我们说为什么有人评价他说都江堰的创建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我们该怎么样理解这句话？ 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在这个防洪的这个思路上，都以那个就是建坝来把这个水拦住， 嗯， 这种思路就是比较传统的。但是都江堰呢，它是以疏为主，就是它把水疏散，就是分散疏散，然后呢起到这个泄洪的这个目的，而不是用这个堵的方法， 变堵为疏。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它非常就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并且还起到了非常良好的这种泄洪的这个目的作用。 那是跟那块的地理环境有关系。 对对对，是跟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非常有关系。 嗯， 还有这个地势，还有水文、这个生态等等这方面相，就是各他可能是在研究的这个基础，这整个的基础的情况下，来设计了这样一个这种形式。 嗯，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参考和模拟都江堰水利工程。 对。 但是基于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当时是李冰主持创建的都江堰。首先这块的呢是利用当地这个西北高、东南低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而且呢根据这个江河出口这特殊的地形，还有包括它的水脉啊、水势啊，它是城市立岛。 对对对。 根据这个水势，然后咱们去引导它无坝引水自流灌溉，所以也是我们现在看来都觉得都江堰是蕴含了咱们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这种结晶。 对 对, 对， 也是一个杰作。而且不光是我们这样认为，全世界其实对他都是认可的。 对，所以他现在都江堰不光是都江堰自己的、四川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嗯，是世界文化遗产。 对对对， 它是在2000年的时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实当时呢，之前有很多的这种国外的一些地理学家都来参观过我们的都江堰。比如说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呢他就来看过都江堰之后称赞哈，说这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那在1986年的时候，国际灌排委员会秘书长呢，他也是带着很多国家的专家参观过后呢，都对了这个都江堰科学的灌溉和排沙功能给予了高度评价。那在我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不光是列入了咱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且还获得了联合国最佳水资源利用和处理奖。所以这也是国际上对我们的这个认可。 嗯， 那既然它可以因势利导，那在又是这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或者利用在别的跟它地理环境相似的地方，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水利方式？ 就是这个可能跟就某一个区域的这个相对的这个生态环境有关系。 嗯 嗯，但是目前的话，我们 还没有第二个独生月， 对，好像是这样的。 那刚才提到了，比如说这种无坝饮水，还有包括我们传统的认为要立一个坝，然后才能把这个水控制起来为我们所用。他们之间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更倾向于哪个会更好？ 我觉得吧，就是比如说都江堰这个，它是无坝这个饮水的话呢，就是它分流，它分为内江和外江，一部分内江饮水呢用于灌溉，然后外江呢它实际上还就是说给了这个下游分水，就是说这个整个河流它是有生命的嘛，如果说像我们现在就是一般都是在某一个地方拦截一个大坝，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个河流的断流，会对整个这个河流本身的这个生态系统还是造成破坏的，因为它整个都改变了嘛。但是都江堰本身呢，它就没有就是这样的做法，而是外江它也有是就像我们现在叫的生态用水，就是它外边这个就是也有水流到下游，而不是完全给它隔断。我觉得这点可能是现在需要就是。这个现在我们做那大坝都是要拦住， 有点更生硬了， 对对对，就说是对生态的这个破坏会大一些，而它这个呢就比较自然，所以是与那种自然相协调的这么一个水利工程。 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这种切断了，比如说用这种大坝的方式啊，拦截住了水源，其实可能我就只是说这一块的水资源被我们利用起来，但是下游的话，它整个河道长时间会出现枯竭， 对， 甚至会出现生态，比如说一些水生生物的死亡， 对对对， 会有这样的， 对，整个生态系统就遭到了破坏了。另外一个下游，因为我们对水来说，上下游应该是平等的，不能把水都截在上游，然后下游没有水用，可能就是说这方面也是需要考虑吧。 是，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都江堰，它的水利工程其实是因为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才造就了都江堰，包括我们古人的智慧的结晶。我也查到了资料，其实后来像比如说灵渠啊，还有他山堰啊，还有余梁坝呀、等等，有一批历史性的工程，其实都想模拟都江堰，都有它的这个印记在哈，但是都没有办法超越它。所以都江堰刚才说到了，既是我们国人对它的认可，它也实实在在的造福了很多当地的人民，但同时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想探讨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关于建坝还有新建电站的问题。其实刚才在导听当中，包括历史这个背景当中，我们也介绍了，在都江堰附近的其实几度，历史上几度哈，兴起说要在那里建这个水电站，但是最后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被叫停了。比如说第一次决定修建在都江堰附近修建这个紫坪铺电站，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当时呢是因为这个用电需求增大了嘛，所以就考虑说想利用这个都江堰，然后呢在那里建这个电站供电。后来呢是在这个专家的帮助下设计了电站，但是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地质结构有严重问题，认为这个地方不能建坝，后来我们就认可了这个事情，没有继续建。那第二次呢是在1956年的时候哈，又是1962年的时候，当时呢是邓小平决定要叫停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想说说为什么一直有要在那里新建电站这样的声音，又为什么几度被叫停，李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原因？ 我个人认为啊，因为这就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也是电力比较匮乏嘛，然后那个能够充分利用水电来发电，这也是就是在当时来说，可能就是能缓解就是水的那个电的那个就是匮乏的这个压力， 看起来是最有效的方式。 对对对，就是相对而言吧。 所以想到要在那里新建电站，但是新建电站。一定要考察环境吧？ 对，肯定是这样的。它有一些就是好多相关的一些指标啊，来评价它是否适合建电站。 比如说可能会有哪些指标？ 就刚才提到的呢，比如说地质方面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建了坝以后，你整个建坝以后坝体还有这个水的压力对就地就是这个原来的河床就是 被抬高的这部分河床对它的地质是有要求的。 嗯， 如果你地质不稳定的话，那你就会形成泄漏，然后会是溃坝等等这些安全的问题， 嗯， 可能就不适合在这儿建。 对，一定要考察当地的这个地 质 环境， 对， 是不是能够承受这样的这种压力。 对对对， 除了地质环境，可能还会考量什么样的问题？ 那就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落差吧，就是高度。对对对对， 高度。 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怎么样能减少这个对生态环境的这个破坏， 嗯，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哎，说到这个生态环境的破坏，其实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关注，我们在改变我们城市面貌也好，做一件这个投入建设也好， 嗯， 哈，我们对于生态环境到底会有什么样影响？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很长远 的 一个影响啊。 对对对， 是要把眼光放长远的。那到底建水电站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尤其像都江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个地区的所谓的生态环境的这种评估？那稍事休息，我们在一小段片刻过后接着和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咱们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宇军老师再来探讨接下来的话题。 FM 100.6 AM 828 北京新闻广播。 近日有新闻报道，都江堰核心区域内悄悄建成一座水电站，并且已经投产。因为灌溉工程责备千年，在都江堰一带水域修坝建电站，也就总会牵动敏感神经，引起争议。都江堰作为一个古灌溉工程有哪些特点？为何一直有要在那里新建水电站的情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和发挥它的价值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都江堰建站的前世今生。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都江堰建站的前世今生。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宇军李老师。刚才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都江堰作为一个古灌溉工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也评价了哈它为什么可以被称为咱们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也因此哈，就是因为它蕴含了我们古人的这种智慧，用无坝引水的方式，把我们这块的这种防洪灌溉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也因此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刚才谈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要和李老师，针对近日出现的这个新闻哈，就是在适宜的中心，悄悄地建起了一座这个电站啊，而且它的这个背景也比较复杂，到底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建站？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到底该如何保护它，发挥它真正的价值？接下来我们要探讨这个话题。刚才李老师说您曾经去过都江堰， 对， 还记得那儿的整个的一个环境面貌情况，因为有人说那里自然环境特别好， 对， 是 非常美， 天然氧吧。 对，另外一个就是印象深的，就是因为咱们是北方人嘛，水是比较少的，所以到了南方，特别是到了都江堰，就感觉就是那个地方就是特别滋养人，然后是个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很有灵气， 对，非常有灵气，然后特别舒服。 嗯， 我也感觉到，哎呀，这个就我们的老祖先是非常伟大，也非常智慧的， 嗯， 然后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作为后来人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的责任就应该是保护好它，因为它一直在为我们发挥着作用。在我们国家这种就是很多很长时间，就像2000多年历史的这种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不多的，并且是在发挥着作用的就更少了。 嗯， 所以因为我们国家好多就是古代留下来的这个怎么说遗产或者是建筑吧，我们差不多都是在比如说一些著名的风景点，我们就作为一个观赏的这种比较多一些。 嗯 嗯，而真正的就是哎，我们又能观赏它， 又能食用， 又能食用的话，真是很少。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去珍惜和保护它。 对，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对吧？是的。 而且是在那样一个这个自然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然后呢，有这样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 对对对， 所以更有理由应该保护好它。刚才李老师在介绍他的这个三大工程的时候，我觉得这名字都特别好听， 嗯， 比如说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泄洪道，还有宝瓶口、引水口，这些名字起的都 有诗意， 对，很有诗意， 嗯， 你会觉得它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发挥着这种防洪灌溉作用的所谓的灌溉工程哈， 嗯， 它是有很美的这种情感或者意境在里面的。 对对对。 但是最近的这个新闻呢，也是让大家这个有一些评论和质疑，说几次啊，我们说想要兴建电站，但是最终都被叫停了，但是明处的是禁止了，可暗地里呢，好像在里面建电站呢却并没有偃旗息鼓哈。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圣兴电站呢，其实它的背景也比较复杂，没有经过正常的征地审批还有环评等程序就上马建设了啊，而且呢还利用了这个应急水源发电。很多人也在质疑说这个无牌电站到底为什么能够在那儿新建哈，我们先不去探讨说它为什么能在那儿建成，我们就说说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当中新建了电站，到底会带来哪些所谓的利与弊哈。 嗯， 李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就是他建电站的目的无非就是我觉得还是以盈利吧， 经济利益， 对，经济利益多。那我们就要考虑某些局部人的经济利益和国家的大就是小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和国家乃至世界的这个利益来比，哪个更重要是吧。 嗯， 这样一说的话大家都很明确，为了这点小蝇头小利要破坏我们整个文化遗产的整个的状态，我觉得是肯定是非常就不可取的。 嗯， 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对自己的不尊重， 嗯， 实际上对自己老祖宗的不尊重。 是，这也涉及到刚才我们在这个小片花之前跟李老师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眼光放长远，而不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对吧？ 嗯，是的。 放长远，为了我们整个人类发展，整个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做些什么？那刚才说到，不管是建这个大坝也好，还是建电站也好，有人说了，真的会破坏环境吗？他们表示不相信。 对，这个是有这个例证的，因为在美国它是早期美国的这个水电站的发展是非常的那个迅猛的，但是在到了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人们就发现在水电站的下游，就是特别是大坝的这个下游的生态环境就是遭受了非常恶劣的这个破坏，实际上就是因为你没有地表径流，原有的这个河道干枯，然后动植物都濒临灭绝死亡，然后整个这个区域下游的区域的生态就是遭受了非常大的破坏。 嗯， 所以在美国呢，逐渐的开始有些大坝就开始就是拆除，以就是缓解或者说逐渐的恢复，想恢复它下游的这个生态系统。 嗯， 所以这个是在美国是有这个先例和例证的。 对， 嗯， 就是在历史上，美国的历史其实是告诉我们，当你把这个生态环境破坏之后，你会要花更大的价钱，然后甚至都不一定有可能 恢 复。 对，是这样子的。 嗯，所以这是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破坏了自然之后再想去为它买单的时候，当时就已经为时已晚了。 对，因为你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是你原有所获得的那点利润或某个集团所获得的那点利润，就是跟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所 就是说所就是损失吧，或者说我们现在叫做环境价值这块，那就跟我们的环境价值损失这块相比，那简直是蝇头小利，太小太小了。 这个环境价值，我们在一个城市规划也好，还是在一个项目建设也好，这个环境价值该怎么去理解它？ 嗯，环境价值实际上是这样的哈，在这个就是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只是生产商品，然后进行交换。在这个生产商品过程中呢，我们只把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的原材料，还有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作为了你这个生产的成本， 只计算了这部分。 对，实际上我们的环境本身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生产了这个生产以后产生了废水，然后废水排到这个河流里边去，他这个按理说他应该把这个废水治理干净了以后再排放到河流里边去。但因为没有人把这部分作为这个生产成本，所以我们的商品里呢就不含有这个环境。价值应该在含在商品里的成本是没有含的，所以我们叫做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就是说你这环境污染就是你的这个污染产生以后呢，它的这个破坏的这个价值是没有在你的这个商品中得以体现的，也就是说你破坏的这个价值呢，你自己是很难去承担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叫提倡这个环境价值，还有一个什么，比如说我们说了是个那个都江堰那边是个天然的氧吧，氧吧的原因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空气，是吧？让我们那个觉得身心愉悦，身体也就是呼吸的那个畅快， 这都是无形的价值， 这都无形的价值。但是现在逐渐的，我们就要把这些价值呢，给它那个就是价格化，就是它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价值这个存在，我们就要逐渐的对它有个认识。但是以前呢，我们对这方面没有认识。 对，所以 现在就是要逐渐的要提高大家的这个意识，认识到这个大自然为我们服务也是具有价值的。但如果你要把这个大自然破坏掉以后，它不为你提供服务的话，咱们的人类就实际上是很惨的。 就是任何价值都无从谈起了。 对 对啊，如果没有大自然做依撑，我们的任何生产生活其实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对， 所以这个环境价值，以往我们在不太重视生态环境的那个年代忽略了它， 忽略了它。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一旦忽略了环境价值，那事后我们可能会用成倍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损失吧，然后来弥补。 对， 所以这是现在逐渐被大家认可的。那作为都江堰这样的一个水利工程，我也看到，其实在之前9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申报事宜的时候，当时是申请的这个都江堰和青城山是申请了双遗产，一个是世界自然遗产，一个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最终呢是通过表决啊，这个咱们这自然遗产没有申报成功，这都江堰和青城山只是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双遗产没有能够通过。不管是因为当时可能有要新建水库的声音啊，可能这国际上认为不合格，还是说本身它是一个水利工程我们不认可它，不管怎么样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它能够被列入双遗产是更好啊。但是现在作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到底该对待像都江堰一样的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祖宗给留下来的宝贵的东西，我们的态度，李老师您觉得怎么样去保护和发挥它的价值？ 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国家是有法律的嘛，应该依法去保护和管理、这个、 咱们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国家现在就是有，我们有那个功能区的那个区划。按说就像都江堰这种，还有这个青城山，它就是一体的话，它应该是属于国家的风景名胜区吧。如果要是按这样来说划分的话，实际上它应该属于禁止开发区的，就是不应该再建什么，就是人类人为的一些项目。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 对，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区域这个功能区划分里是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哪些区域是限制开发区啊，禁止开发区啊等等。 对，所以对于这次新闻当中出现的无牌电站的仪式哈，很多人也在质疑说，为什么都江堰作为世界遗产是由水利部门独占管理权，而把这个文保部门排斥在外？包括背后的很多问题呢，大家也是觉得应该把这个知情权和参与权哈向大家公开。 我们说都江堰、南陶大坝和电站的威胁，其实在世界很多角落，这个世界遗产也是频频亮黄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全人类的宝贵的遗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来保护它，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为了将来我们子子孙孙的生活。 对， 嗯，今天很高兴和李老师一起来探讨了一下都江堰建站的前世今生，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大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验。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 日军侵略中国，在很多地方推行了保甲制，一般十户为一甲，一旦有人犯事，不仅株连全家，还会连带其他人家。张卫华自尽后，日本人大为恼火，准备实施甲内制裁，张万成倾尽家财打点，日本人方才罢手。1937年初冬，阎安吉回到抗日联军后，开始兼任两个连的指导员，后在一个名为全光的人领导下编《晨光报纸》。这期间，阎安吉在《晨光》上发表了数篇共产党宣言读后感，在官兵中反响极大。1939年的一天，阎安吉在转移途中听到了阎献梦牺牲的噩耗。后来他回忆，我听说他死得很惨，他率领战士掩护大部队转移，任务完成后因过度疲劳掉队睡在路旁，被敌人俘虏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受尽了酷刑，可什么都没有招。敌人砍下他的头颅挂在电线杆上示众，后来被我们的同志偷偷取下来，埋到了松柏苍郁的松花江江岸。1941年春天，全光叛变，带日本人去捉拿阎安吉等人。阎安吉率领几个战士边打边撤，最后落入敌手。日本人枪毙了一大批人，阎安吉中弹后奇迹般没有伤及性命，被猎人从死人堆里救出，背回了家中。伤愈后，阎安吉又踏上了寻找党组织的路。1946年冬天，山东渤海区八路军受命改编第6纵队，不久开赴东北。一天下午，正在路上寻找组织的阎安吉遇上了6纵队，这位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整整9年的汉子立即参加了这支队伍。20世纪40年代末的东北，因为很多区域还在国民党的手中，我军一些战略物资和部队需要从朝鲜境内经过。东北野战军特地派出特使赴朝鲜协商，曾经担任过金日成秘书的阎安吉也是其中之一。当阎安吉出现在金日成面前时，金日成微微一怔，随后和阎安吉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金日成连声喊着：“小严老师，小严老师，我的兄弟，你可好啊？”两人相拥相视，都热泪盈眶。谈到张卫华时，两人的心情都沉重了起来。金日成沉默了良久，说：“将来有机会，你要去看他们。”“我也一样。”叶安吉点了点头。“我们最不能忘记的